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5号，星期日，农历7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球第一次绿色出行碳排放交易在本市签约。 2021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 智慧教育新技术新产品亮相服贸会教育专题展。 科技元素成为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示重点。 2021北京时装周本月15号启幕。 中秋假期火车票今天开始销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和高德地图昨天签订碳交易协议，这是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把个人绿色出行方式转化为市场化碳交易，标志着国内绿色出行碳激励机制形成闭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次交易的碳排放量共 1.5 万吨，来自于高德地图用户通过绿色出行减少的碳排放量。高德地图公共事务总监唐小纯说， 碳能量呢将根据个人出行方式和出行里程综合计算，交易获得的相关的收益呢再返还到我们的市民，兑换公共交通优惠券、打车立减券等多样化的商品。 购买方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主要生产沥青混凝土，属于传统碳排放产业，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环保改造。公司董事长刘振成说， 通过这种交易呢，一方面满足我们的生产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也促使我们更多的把碳排放呢降下来，就可以少买不买了嘛。 这次碳交易依托于北京2019年建立的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机制，截至目前已有1442.9万人次参与活动，累计实现碳减排量4.6万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研究员刘莹说， 这次碳普惠活动就是呢搭建一个平台，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把我们个人的绿色出行行为转化为物质和精神激励，给公众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行的体验，一个获得感。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朝阳区东湖街道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接送急办工作条例草案征求基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解决群众诉求、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作为接送急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泛倾听意见建议，注重凝聚共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法治基础，协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陈吉宁指出，近年来本市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建立以12345热线为主要渠道的接送急办为民服务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接送急办工作已逐步从探索创新进入到巩固提升的新阶段，条例的制定将有效提高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陈吉宁强调，要落实属地和部门责任，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增强派单科学性、精准性，完善办理机制，发挥各方合力，攻坚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主动治理意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精治、共治、法治，兼顾具体问题的解决和政策层面的改进。社区与群众直接打交道，要合理赋予社区权限，优化考核方式，减轻基层工作压力，提高基层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要从诉求反映中了解群众思想，更加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向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去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16届残奥会上，北京运动员毛经典在乒乓球女子 TT8 级单打赛，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级个人淘汰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3 级单打赛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冠军， 同时，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级混合团体赛，郭兴元在乒乓球男子 TT4 五级团体赛，毛经典在乒乓球女子 TT6 八级团体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1 三级团体赛，张淼在乒乓球女子 TT4 五级团体赛比赛中喜获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为首都北京增添了光彩。在此特向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中国残奥体育健儿再接再厉，继续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和残疾人体育精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9月3号召开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并研究部署贯彻安排，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全面提升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要深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的领导，汇聚各界力量，加强政协组织自身建设，以党建为抓手，推动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北京日报消息，市委副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延坤9月2号前往市一中院、市检一分院实地检查调研，并主持召开市级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指导推动教育整顿工作高质量开展。张延坤指出，市级法院、检察院作为第二批教育整顿单位，扎实推进了各项任务落实，取得了良好开局。张延坤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突出重点，进一步摸清情况，进一步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确保队伍稳定，确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昨天在服贸会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北京市将积极配合做好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各项准备工作，打造以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为特色的证券交易所。他还表示，要加强北京证券交易所与各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份额转让平台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形成支持创新创业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 九月，我在服贸会等你。 2021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展示生活服务、交通运输、物流服务等供应链企业的新产品、新应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展区规划为1+4模式，一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四包括生活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供应链、商务服务展区、综合供应链展区。其中，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除了 SKP、王府井、太古里、五棵松、华西等引领时尚潮流企业入驻展示外，也有家乐福等超市带来了数百种进口食品。 主要就是打造一个更加品质生活的形象，一是时令的产品，另外呢，在我们国家更受欢迎的，你像菲律宾的菠萝呀，新西兰的金果猕猴桃啊，都是汇聚各地的特色产品。 而在交通运输服务展区，北京地铁、北汽集团等企业带来了最新技术展示。北京地铁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智慧安检系统已经在天通苑、天通苑南、回龙观东大街、霍营等站试点运行。 我们是在传统安检模式上增加了基于乘客信用体系以及乘客常通勤的这种常乘客的轨迹，还有人脸识别，做了智慧的信用安检一体化闸门。我们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安全乘客，就可以免检，减少了我们大客流站点的人员排队积压的情况。 物流服务方面，11家国内外知名快递企业集中亮相， 百世快递还现场推出中国到新马泰特快服务。百世快递相关负责人李海丽介绍说， 最快是48小时达。 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卢慧玲介绍说，供应链和商务服务专题展为企业和观众提供了线上线下的参展机会， 充分利用数字云平台、移动互联等手段，为展商和观众打造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贸会参会的新体验。 以教育引领未来为主题的教育服务专题展正在首钢园四号馆展出，双师课堂系统、智能交互黑板等智慧教育新技术新产品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敬业达展区，工作人员熊伟现场演示着一套双师课堂系统。 这个是我们的主讲方面，老师在这个教室进行授课，然后那个是我们听讲方面，远端的学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屋子的视频，包括课件的内容，这样的话呢，同上一堂课。 不仅能异地实时同上一堂课，提问答疑，还可以录制课堂教学内容给学生回看。 比如说知识点的打点，这一节课50分钟，我可以通过 AI 的方式吸取里面重要的知识点，这样回看的时候，学生就不用全篇的去看，能够碎片化节约他的时间。 辅助课堂教学，黑板也注重交互属性，开发拓展相关功能。利用虹合智能交互黑板，老师不仅可以写板书，在中间的大屏上还可以使用一系列交互式教学软件。虹合科技北京分公司授权经理胡浩杰介绍， 比如说他这块有13科的学科工具，这个地理里边他会有地球仪，他上课的时候直接来用，你看他放大，并且他也可以选择气候，这是地形。 还有企业提供了书法教学的整体解决方案，智慧书法教室，观众可以坐在交互式数字临摹台前体验。北京华文众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方毅介绍， 我们用毛笔在这写，这摄像机啊，它自动跟踪这个毛笔的笔尖，这样在大屏学生端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书写过程。那交互式数字临摹台呢，除了临摹查看以外，它还有自主学习的功能，分组教学的功能。 本次教育专题展在首钢园四号馆展出，除了智慧教育展区以外，还设置有区域教育合作展区、国际教育服务展区和综合服务区。 文旅服务是本届服贸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和机构最多的专题。在首钢园的123号馆内，观众可以看到16区各幅特色的文旅展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刺激，挺快的。 70多岁的刘女士在参与了飞跃北京虚拟现实的体验之后，告诉记者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刺激。 你平常看的都特别平面的是吧，这个是立体的，从天上视角一会儿下一会儿上的那种，挺好玩的。 项目展台位于首钢园2号展馆，体验者坐在一台设备上，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飞到北京的上空，俯瞰北京标志性的景观。北京以诺视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刘雪宗介绍， 就是您通过这个 3D 的这个状态，通过这个机械活动，然后来像当做一个飞行模拟器一样，然后来整个飞跃北京，俯瞰北京的。是现在目前为止北京所有的5A级的名胜我们都会覆盖上面去。 观众李女士从设备上走下来后告诉记者， 就是北京的大景点都有，什么故宫啊、香山呀、颐和园呀都有。 文旅服务专题以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生活为主题，科技元素是各个展台展示的重点。在市文旅局智慧旅游展区，游客关注北京智慧旅游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查询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并可以通过手机查看120多家红色旅游景点的 VR 实景。工作人员介绍， 它有这个 VR 图像的，或者它有语音讲解。 这里面很多那个公园、纪念馆导览里面看，是不是就是完全是免费的？ 对，免费，就在手机上看嘛。 今年的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达到1100多家，其中线下近600家。5到7号普通观众日期间，市民朋友可以到首钢园的展馆内了解文旅融合的新成果和新趋势。 2021北京时装周首秀9月3号在首钢园举办，拉开了2021北京消费季国际时尚节的帷幕。今年北京时装周将从9月15号持续到26号，在线上线下带来近百场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021北京时装周首秀主题是美好时光，由设计师房莹打造，带来50套国风精品女装礼服。 我作品当中呢，会有一部分用到中国传统服饰当中的立领啊，以及汉代服装的领型啊，还有一些盘扣啊，但是我是用当代的大家都可以实用的一些造型形式来呈现的。 今年北京时装周以筑梦为主题，从9月15号到26号将在线上线下举办近百场活动。 其中开幕盛典将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2021北京时装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北京时装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哲表示， 我们同期呢将会有北京时装周的永久会址、北京时尚产业研究院的入驻仪式，以及未来时尚产业创新联盟这样一系列的时尚设计机构的落地，以此呢来激活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活力。 2021北京时装周相关活动还将在多个首都时尚文化地标举办，构建东西南北中的城市时尚平台生态概念。2021北京时装周组委会副主任、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恽天祥表示， 从最东侧张家湾设计小镇做高峰露台做开幕，到最西侧首钢十多场秀，再到北侧的望京小街，再到南侧的精工时尚创新园，更期待的就是东城区政府打造文化金三角，一个农服文化中心是非遗时尚板块，还有王府井大街，我们要做一个闭幕盛典。 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以来，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国别展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外语广播记者戴蔚然昨天前往现场探访，请听报道。 服贸会国别展展厅面积大约是7000平方米，来自全球多国以及国际组织的商务推广机构在这里展示着服务贸易领域的特色产品和最新成果。近年来与中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爱尔兰成为了本次国别展的主宾国。爱尔兰驻华使馆经济合作官员林志说， 爱中经贸合作呢一直以来蒸蒸日上，咱们以服务贸易为例吧，在2019年爱中服务贸易达到1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去年3月，中国与欧盟签署的中欧地理标志认证协定正式生效。本次国别展上，世界贸易联合网点的展区就集中展示了几十种获得中国欧盟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北京市商务局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中心主任谭成海说， 今年呢我们在服贸会举办了世界地理标志品牌的一个展览，中国有100个地理标志在欧盟得到了保护，96个欧盟的地理标志在中国受到保护，也为首都的消费者提供了好的这个消费产品。 此外，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增多的背景下，世界气象组织的世界气象中心展厅汇聚了多项前沿科技设备，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其中一款手持智慧袖珍气象传感器就将用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雪场天气预报中。 环境的这种测量，温度、湿度、气压，还有风的一些要素，对户外的运动呢都是很有帮助的。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服贸会昨天共举办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41场，各类论坛会议活动发布12项权威报告指数。今天将举办40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文旅服务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数字生活新体验。健康卫生服务将举办第3届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与预防国际论坛。同时推出7场签约活动及7场互动活动，传播健康新理念。本次服贸会是在境外疫情持续高发、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输入风险和防控压力仍然较大的形势下举办的国家级大型展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指挥部提醒参展参会人员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到9月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观众可以在每天下午3点前预约第二天观展，登录平台预约窗口后需要绑定个人信息并填写健康筛查表，系统审核通过后就能预约参观。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服贸会需求，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天的预约名额，观众可以通过服贸会官网、官方 APP 和服贸会微信小程序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参观时需要严格执行北京市严防严控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19号到21号，